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相耍光杆司令不行，得有左膀右臂。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小伙子叫张凯，人送绰号小老虎。也不是谁说的，这张凯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学过拳脚，这小伙子胆还大，武功还高。就这样，张作相把他请到保险队，三言两语达成协议，张凯也加入保险队了，算武术教习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小伙还真称职，的确有两下子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。另外对这冒烟的家伙也挺精通，要说百发百中那有点过分，一般来说果儿还比较直。哎呀，张作相非常高兴，心说光有武的了，没文的也不行，就这文的不太好找。那个年头啊，大多数都是文盲，念书的人呢是有，但是不多，要不什么举人秀才就那么吃香了，在全国来比较那是屈指可数啊。就找个耍笔杆的很难如愿。说这话是前些年呢，张作相没事到街上溜达，就在他们小岭子不远有一家回民的饭馆，叫笨山仙，羊汤烧麦肉火勺，人家是一绝呀。张作相没事就上这吃饭了。可是最近几天，张作相突然发现有个小伙子浓眉大眼，经常到这回民饭馆来，一来吧，掌柜的跟他打招呼，来了啊，来了，坐坐，稍后片刻，现在记着你先坐，你等等。张作相没事往个厨房一看，皮儿也薄馅儿也大，先给他烙这火勺， 这十个火烧烙的比在外边卖的要大一号，趁热给包好了递到这小伙手里的，拿好啊，走了，哎，走了，明儿给我还来。就这种事儿遇上不是一回，张作相跟这饭馆的掌柜的老金那都熟人啊，落闲科就问我，金掌柜，偏偏来买火烧那小伙啊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我看你们对他不错呀，同样都是火烧，卖给他那个个又大馅儿又多呀。啊，队长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这小伙姓穆啊，叫穆怀义，穆大孝子啊。您是忙没太注意，他住的孤家子，要提起孤家子穆的孝子无人不知啊。这小伙可仁义了，我这么跟您说，当今这年月孝子不多，他们家是种地的出身，他父亲胆小怕打雷，要一下雨一打雷，他爹没处躲没处藏的，这穆怀义就趴他爹身上用手堵着他爹的耳朵，说起来好像是笑话，他爹死了之后埋到姑家的边上了，有时候打雷下雨，他冒着雨跑他爹坟头去，趴在坟头上保护他爹。听起来好像是傻子，实质上可见他的孝心。另外呢，他母亲染病在床，日子过得也不富裕，这不是吗？他天天到我这饭馆给他娘买肉火烧。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啊，对这种人咱就得特殊照顾。哦，张作相这才听明白，这小伙念过书吗？嗯，好文笔呀，画画写对联样样都行啊，算盘打的切了哗啦，小账可清楚了。是，呵，张作相一想，我正发愁找不着刷笔杆的呢，闹了半天我眼皮底下就有。吃完饭领俩人到了姑家子，找到穆怀义的家里头，推门进去一看，哎呀，日子过得的确是不怎么样，老太太病倒在床，穆怀义正替他娘熬药呢。张作相进来自报了姓名，穆怀义傻了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后来张作相说，你别害怕，咱本乡本土的啊，我是小领子的，我叫张作相，我今儿找你来没别的事，听说你家境挺贫寒，我打算拉你一把，这么办吧，保险队用人，你跟着我干吧，到那儿补个名字，每月开四两纹银，你家里有困难我全包下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穆怀义一听感恩匪浅啊，他我保险队都是动五八超的，我不行，哎，你会刷笔杆就行，枪杆笔杆同样重要。就这样，穆怀义跟他娘一商议，老太太同意了，穆怀义就是小领子保险队的文案，文案就是秘书。但是张作相对他来说啊，特别照顾，这小伙心也好，自从到了保险队之后是上和下睦，手脚也勤快，为人也和蔼。你说什么样的人不喜欢这样勤快的？你那有点什么事一求他，穆先生，我打算求您给我写点什么，妥了，马上就写。穆先生，我打算求您给我办点什么，行，现在就办。所以大家才拥护他，张作相也把他看成宝贝。半年之后的一天，穆怀义有点反常， 一大堆账没整理，趴到桌子上直掉眼泪。张作相有点纳闷啊，怀疑啊，你怎么了？莫非谁欺负你了？你把你肚子里的话得对我说呀，要拿我当队长当哥们儿，你可不能窝到心里。莫怀义说，我没发说，我说了也没用。哎，不一定，说说大伙听听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儿。莫怀义掉着眼泪这才说了，闹了半天呢，他早就定了亲了，他的媳妇是锦州城里火神庙后街的人，老丈人叫马宏图，未婚妻叫马学慧。原来的时候，穆怀义他爹那也是个老秀才，笔杆子上也挺硬，两家处的不错，定的是娃娃亲。本来该结婚了，可是呢，穆怀义的父亲死了，家境又不好，人家那头嫌贫爱富，就想退婚。前些日子马宏图派人给捎了个信，说你要想娶我女儿可以，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起码你得有三间房；第二，得有十亩地；第三，你得有足够100两银子的定亲钱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我就给你10天时间，到了10天，三个条件不能答复，我女儿要另聘。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所以呢，穆怀义朝的天天掉眼泪，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，这三个条件一样也做不到。张作相跟张作霖差不多少，那也是侠肝义胆、见义勇为的人呢。听穆怀义说完了，哦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早说呀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咱保险队这么多人，80来号，有钱的人家咱也认得几家，大伙一使劲就给你凑齐了，不必发愁啊。你听见吧，2天我就给你全都办到。张作相一晃膀子，这点事儿算什么？房子给腾3间，地给买10亩，20亩也能买得起，100两银子没费劲凑齐了。穆怀义大喜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恩公啊，我说点什么好？别谢谢我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另外，你这门亲事的事包到我身上啊，你要抹不开说，我上锦州去一趟，见见你这未过门的妻子，再见见你的老丈人，我把事跟他交代清楚了，定个日子，都老大不小的了，赶紧完婚。穆怀义千恩万谢，就这样，张作相别了把短枪，一个人赶奔锦州。他把事看简单了，到了锦州火神庙后街，找到老马家，老马头真在家呢。一看面前来了个小伙子，长得大方脸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虎头虎脑的，衣着打扮也挺绅士，外边还有匹马。他就一愣，找谁呀？结拜一声，老马家住这呢啊。我们家就姓马呀，有位马宏图马老先生在家吗？我就是，哎呦，我就是拜望您来的。那好吧，有话屋说去。让到屋，把马匹也拉到院了。张作相一看，哎呀，老马家混得不错呀，10几间房子，大院套，东西厢房，前后院，使奴换被， 老头穿绸果断，一看这人就不怎么地。什么原因？对人非常冷落，嘴角往下耷拉着。张作相报通了名姓，我是锦旗小领子的，我叫张作相，我为我朋友穆怀义的亲事而来。 你认得怀义？ 不但认得，我们还在一起共事。 哦，你为他什么事？ 您呢，不是派人给他捎个话吗？要求三个条件吗？ 啊，三个条件全办到了。 今儿我给你捎了100两银子，这是定亲的钱，另外房子地都治好了，不信您呢亲自去看看。 另外我想问问您，什么时候完婚合适？ 哦，怎么回事？ 你叫什么名？ 张作相。我说朋友，你不必操心了，我女儿夜已另聘了。 哎，这不对，你不说给10天时间吗？现在没有预期，你怎么自食其言呢？ 我的姑娘，我乐意把她给谁就给谁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 你就是三个条件做到了，我也不同意。来人，送客。 这老头真是六亲不认呐、端茶碗送客，往外抠张作相。那张作相，保险队的队长，80多人的头头，那小伙也不吃这套。张作相心说，像这种嫌贫爱富的人，就得狠狠教训教训他。头脑一热，把手枪拽出来了，砰！把手枪往桌上一放，认识这个不？ 哎，认识不？ 马宏图一看，吓得蹦多高啊！ 你要干什么？你。 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打死你这服役之辈， 老不死的。 我看你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。人不应该这个样子。你们两家儿女亲家的事儿，娃娃亲早就定好了。你为什么中间要悔婚？ 嫌贫爱富， 老穆家现在过得不好，你想把姑娘转嫁给旁人，从道义人情上讲交代得下去吗？你说吧，怎么办吧？你说这手枪在这放着，吓人不吓人？马宏图眼珠转悠转悠， 好， 张队长，行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老糊涂了。您说的样样都对，这事儿就算妥了。我把女儿还嫁给穆怀义，不就得了吗？ 哎，这么说还行？ 你是不是跟我兜圈子耍心眼儿？ 绝无此理！ 我要耍心眼儿兜圈子，你拿枪打我呀！ 这倒是真的，休怪我张某翻脸不认人。 定个日子，什么时候来娶亲？这样吧，三个条件既然已经达到了，5天吧，我家里头也准备准备，给我女儿应用之物也着手准备齐了。您呢，回去跟怀义打个招呼，说过去都是误会，我也听了些谣传，请他不要介意，我们还是好亲戚，怎么样？ 哎，好了。 我说张队长，你说你为谁？ 为我们两家的事。 你还来到锦州一趟，说什么我也得尽地主之情， 来人吧，准备饭菜。这马宏图啊，真狡猾呀，用酒菜把张作相给稳住，偷偷的派人到锦州知府衙门给报了信儿。报的是什么呢？我家来胡子了，要砸抢明火，要绑票，你们快来。张作相一点都不知道，正在吃酒的时候，门外一阵大乱，锦州府八班巡捕带着马快班头来了20多号，进来把张作相就给捆上了。一看还有一把手枪，铁证如山了，一般老百姓哪来这？就这样力居所带，押到新民府。知府姓孙，叫孙仁山，马上升堂。一问张作相能承认吗？矢口否认，本来没这事儿，难免是受了皮肉之苦，就押到锦州北山监狱，也叫北山大牢。这个消息就传到锦西小岭子，因为人走了没回来，后来一打听，怎么的，压起来了，而且压进死牢了。真要问实了这个事儿，数胡子绑票，那就地就得砍脑袋，这怎么办？穆怀义急的要服毒，我不应该在他面前掉眼泪，哎呀，我把他坑了。田小凤、田白丫头都在这儿呢。发生这事儿的时候，张作霖的家属都在小岭子里，不能不管呢。田小凤说：“这么办，大家别乱，我到锦州走一趟，要能把人救出来，我就救出来。”田小凤骑了匹快马到了锦州，围着这个北山监狱转了3圈，一看没门，这监狱建到半山坡上，警戒森严呢，那大墙都3丈多高啊，救人鸟都飞不过去。田小凤一看凉了，又回到小岭子，见大家这么一说，田大丫头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上赵家庙搬兵去，光靠咱们是不可能了。”就这样，田大丫头骑快马回到赵家庙来见张作霖，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。张作霖心说：“我绝不能见死不管呐，说什么也得在北山监狱把我大哥给救出来。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做出决定，家里边交给孙烈臣，他带着汤二虎、张世飞，南朝北国5个人5匹马来到锦西小岭子。张作霖这一来，大伙全高了兴，就觉着张作相死不了了。张作霖来了之后，先见过母亲、姐姐，又看了看女儿守方，见见姐夫，一家人相见之后，自不必说，马上转入正题。田小凤说：“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那个道啊我都踩了，想要接牢反狱根本是不可能啊，这个心你死了，你想什么办法能把张队长救出来？”“妹子别着急，我再仔细听一遍，然后做的心里有数。”大伙又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，跟田大丫头说的没什么出入。张作霖眯缝着眼睛，心里打着算盘，最后打定主意了：“好吧，不就这么地吗？明天我就下手，你们甭管。”第二天，他把南朝北国留到小岭子，带着汤二虎、张子飞3个人3匹马赶奔锦州。到了锦州东关，